这是个问题，并且命令上帝如何拯救你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我们应该像耶稣在客西马尼一样，当他真的面对死的时候，他祷告求他的父帮助他，但是他也完全相信他的父是顾念他的。耶稣也把整个情况都放在他的父的手中。耶稣祷告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耶稣他在客西马尼的模范，我们很难做得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反而常常怀疑上帝对我们的顾念，我们也常常认为我们很清楚上帝应该怎么做来帮助我们。上帝啊，你可以这样做最好。这个就叫做从我的意思。我们很难把事情完全放在上帝的手中，让他照着他的意思来处理。这是我们的罪。怎么办呢？圣经叫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。现在在你的心里，你也就可以这样做。接着，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现在赦免你我的罪。接下来呢，除了上帝的赦免之外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更坚固的信心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在这里，不要跟你们说，你们应该多努力，多尽量信靠上帝，这没有用。这是因为信心不等于我们的决意，不等于我们的努力。信心不是从我们里面所产生出来的，信心纯粹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。信心得到坚固，也完全是信实的上帝的工作。上帝如何做呢？他就是借着他大能的话，借着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做。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的，上帝借着他的话创造宇宙。耶稣只要讲一句话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地平静了。上帝的话创造宇宙，上帝的话创造我们的信心，上帝的话也坚固我们的信心。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的长老说，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坚立你们，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。所以我现在不要劝你们说要多努力，要多信靠神，不是，我要向你们传讲上帝大能恩惠的道，这能建立你们的道，能坚固你们信心的道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是否顾念你们？是的，上帝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们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是上帝自己说的，我们也可以信靠他的话，他是信实的。并且呢，上帝不仅是说的而已，他也把他对我们的顾念很清楚地行出来。他如何做呢？我们虽然按本性都是不配上帝爱的罪人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顾念是这样行出来的。上帝叫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， 门徒怀疑耶稣的顾念，喊叫说：耶稣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那么耶稣是否顾念他们？是的，他马上就解决他们的困难，对不对？他平静了风浪。但是这不算什么，虽然没错，只有上帝能够做这种事，是蛮伟大的，但是耶稣如果只有这样帮助门徒的话，这不怎么样。其实如果门徒真的丧命了，真的淹死了，然后耶稣叫他们从死里复活，耶稣如果只有这样做而已，这也不怎么样。耶稣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你们记不记得旧约的先知约拿吗？他是一位不乖的先知，上帝叫他到尼尼微城去讲道。约拿说：啊，上帝不用谢谢。然后他就马上上船，要去另外一个方向去逃跑。但是控制大自然的上帝引起狂风暴雨，船上的水手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约拿反而在下面的船舱沉睡着。约拿，你在干嘛？赶快起来，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于丧命啊。约拿这样醒了，就说：好，你们把我抬起来，投在海里，海浪就会平静，因为我知道这场大风暴临到你们是为了我的缘故。水手就这样做，把约拿抬起来投进海里，果然风马上就平静了。可以说约拿为了让那些水手们在世界上能够活久一点，他就舍了他的命，被投进海里。耶稣呢？他是否跟约拿一样，叫门徒把他抬起来投在海里，这样被水淹没了，因此救门徒的命呢？不是。他怎么做？耶稣让罗马兵丁把他在十字架上抬起来，在那里耶稣也不是被水淹没了，在那里耶稣是被门徒和我们自己的罪，包括我们常常怀疑上帝是否顾念我们的罪，耶稣被我们的罪淹没了。并且耶稣这样做不是救了门徒和我们自己在世上的生命而已，这还是不怎么样。耶稣那样做把我们从永恒的丧命、永恒的灭亡、永恒的刑罚在地狱里面救出来，这才怎么样？这也才是门徒和我们真正需要的拯救。耶稣给门徒平静风浪，是暂时帮助他们的。但是耶稣为门徒和我们被钉十字架上，是永远帮助他们和我们的。耶稣给门徒平静风浪是个神迹，也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但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，这是个更大的神迹，并且也更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门徒好像还不清楚耶稣是谁，他们彼此问说：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了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，甚至一个外邦人、一个罗马兵丁，甚至他能够清楚地承认说：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最清楚看到上帝的大能就是在十字架上，对我们来说好像根本不是这样，好像刚好相反，对不对？耶稣平静风浪好像才清楚显示上帝的大能，但是这反而不够清楚。我们最清楚看到上帝的大能就是在十字架上， 这是因为上帝选择用这卑贱、这羞辱、这可怕的方式来永远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。这是最大的神迹。可惜很多人拒绝这个耶稣的拯救，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，因此他们还是灭亡了。但是耶稣是为所有的人死了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自己喊叫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我的父啊，我丧命，你不顾吗？对，耶稣的父就是不顾念他挂在十字架上的独生爱子。这真是一个奥秘，但是真的是这样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上帝最大最重要的意思。他不顾念他挂在十字架上的儿子耶稣，因为他非常顾念你和我。并且就是因为那天耶稣代替我们罪人经验到那不顾念人的上帝，因为耶稣替我们经验到这个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坚固的把握。现在天父永远不会离弃他所疼爱的儿女，我们不必怀疑，天父一定会永远顾念他的儿女，包括你和我。弟兄姐妹们，上帝是否顾念你们？是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上帝顾念我们到这个地步，甚至他甚至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，反而叫他为我们舍他的命。因为上帝顾念我们到这个地步，所以他当然也会把万物和耶稣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。那么这万物当然不是指着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所需要的。上帝给我们万物的意思是说，这宇宙的主宰，这掌管万物的主宰，他也是爱我们的天父。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照着他良善、他纯全、他可喜悦的旨意，他一定会照着他的意思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我们任何所真正需要的，甚至万物的帮助，他一定会做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，你是否正在面对一个困难，一个狂风暴雨的情况，让你真不知道怎么办？你可以，你应该求告上帝，求他帮助你。你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呢？就是因为他是那位非常顾念你的天父，他的意思总是为你的好处。虽然你也许很难了解，虽然你也许根本不懂他的意思，并且有可能也很痛苦，但是你可以很确定知道一点，上帝就是那位顾念你的天父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他总不丢弃你，他永远与你同在，你可以放心。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，阿门。